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而不是少數國家制定的所謂規則，只有一種多邊主義，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國際法為基礎，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真正的多邊主義，而不是基於小圈子利益、搞集團政治的偽多邊主義。中方希望有關國家切實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自覺維護聯合國核心作用，為早日戰勝疫情、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全球經濟復甦做些實實在在的事。天氣方面，熱帶風暴小熊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同它相關的雷雨帶正影響廣東西部沿岸地區，同時高空反氣旋正覆蓋中國東南沿岸。正午十二點，小熊集結在河內西南大約1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入越南內陸並逐漸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几阵雷暴。下周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南区的交通。南区所有泳滩和海洋公园的泊车位都已经泊满了，前往南区的市民请你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现在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村是车多，龙尾平石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车多，龙尾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电话机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桥面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行去安全岛。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你幸福吗？ 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齐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系啦，六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啦，13号啊吓，中女宅男山大， 系 志豪你好啊， 你好啊，中女彭程， 系啊，我哋各位二台嘅听众，我哋中女宅男山大嘅听众啊，大家好啊，希望真系大家好啊，啊一定好，听日放假啦， 都系放假嘛， 端午节啊， 未食五月粽嗰啲新衫就不要松，咁我哋听日过埋端午，应该就可以着晒嗰啲咁样嘅背心热裤出嚟玩啦， 换晒好耐啦，呢句说话喺今时今日咁嘅天气， 系唔啱。 啱 端天氣狀況真係要改一改啦，真係唔啱啦。 全球暖化令到我哋呢一句説話好難再講得出聲。 真係啊，因為咧三月嘅時候已經換曬啦，係啊，已經換曬所有嗰啲夏天衫出嚟啦。 哦，嗱，換衫咧就好開心嘅。不过呢啊，有啲人就换咗啲嘢呢，佢就 唔，我唔係换咗啲嘢， 佢唔高兴喎， 係少咗啲嘢。 因为如果以前呢係换嘅，即係一样换一样㗎嘛， 唔係生。 係啦，咪换㗎，你冇咗佢就会畀返样你。 係呀，但佢会自己生。 佢会生返样。 但係我而家唔会啦嘛，你咁嘅境况。 我都唔会嘅。如果我哋冇咗嘅话呢，我哋都唔会嘅。 好老实讲啊，过去一个礼拜呢，我真係好失落㗎。 係 呀，点解呢？我真係好耐未试过去做呢一样嘢㗎啦。咁呢就话说我咩呢，话说呢就係因为呢，我唔知几时呢，咁食嘢嘅时候呢就咬爆咗隻大牙。 咬爆隻大牙。 係呀，咔一声隻牙裂咗。 你係咪食嗰啲咩法國蝸牛龍蝦殼太？ 食嘅殼啊嘛，係 咯，太硬啦。Plus， 我唔記得我有冇食龍蝦，但肯定就冇食蝸牛，係啦。 證明佢而家有啲嘢真係好難啃， 真係好難啃， 所以一咬就 Plus。 尤其是啲嘢咁硬啦，我哋受唔到 硬。係咯，我都係我食魚殼蟹，我中意係。 最飯最越軟。 係咯係咯，係咯，跟住咧 好難啦，對唔住啊。 係啊。 咁啊，跟住然之後啦，咁啊痛啦，咁都搞咗，即係忍咗一段時間， 係 頂唔順啦，真係要去睇先。咁一睇之下，真係發現原來真係裂咗。咁本來咧就去選擇做另外一啲嘢嘅， 修補裂痕咯， 去修補裂痕啦，修補撕裂啦咁樣。但係咧睇咗幾個牙醫之後就話：嗱，修唔修補到咧，即係要倒牙根就唔擔保你，因為點解咧？因為咧驚幫你做下倒牙根嘅時候咧，驚你隻牙會爆。 會啊，真係會，太脆弱啦，因為 冇錯啦。佢話不如咁啦，你索性就掹咗佢啦，你就剝咗佢啦。 即係你唔好再諗住修修補補， 冇得修補， 冇再。亂斬啊！ 係啦， 要將佢徹底放棄。 冇錯，咩你撇撇脱脱㗎？ 撇脱啲 係啦，作為一個選擇啦，係啊，我覺得簡直係一個人生嘅啟示。 即係等於你而家望到條白頭髮啊，你都要掹咗佢啊！ 唔好掹喎， 係千祈唔好掹，掹一條少一條。 係啦，咁所以咧就最後都係啦，即係諗咗一段時間啦。 跟住 諗我幾猶豫，而家真係做嘢真係非常之拖泥帶水，唔知係咪近得你多。 哎哟似你，我啱啱静咗俾佢有位入。我本来諗住唱隻歌嚟填咗个窿佢㗎，啱啱好。即係证明我个直觉係准㗎，我应该唱歌㗎，我点解要犹豫落去呢？我本来諗住你一讲完之后我就话无聊望见了犹豫，咁冇事囉。各位。想到就要做，该出手时就出手。 系啊，出口都一样啊。 你就俾你个拍档乘虚而入啊，岂有此理啦！ 真系。 好啊， 咁就知。 咁你系咪享受到放慢时间嘅乐趣啦？已经 几鬼劲啊！你知唔知啊？我自从剥完智慧牙之后，讲紧都几廿年前啦。哇， 即系未再试过见牙医啦，剥牙啦咁。 即系系啦，即系有见牙医，但系未试过剥牙。 衫都好耐冇剥过啦。 衫好耐冇剥过。 因为都是人哋帮我除嘅，我唔使剥噶啦，自己系咯。 系啊，咁梗系佢帮我剥啦，唔使自己嚟剥啦。剥之前要打针先啦，打针嗰下都唔惊，因为咧 打落只牙肉度嘅噃。 打系 OK 嘅，我顶得顺啊，我又唔觉得好痛啊，惊咩咧？就系惊啦。 佢同你讲我啱啱毕业啊，小姐你系我第一个客人啊，恭喜你，琴日我啱啱毕业，我你唔使惊，我样显得老啲，因为我就 repeat 咗五次。对上嗰四次都剥错牙，冇嘢啊！系咪开始惊？ 睇咗三个牙医， 睇咗三个牙医，系 我好稳阵嘅。 系、okay, 啊，佢同我剥，我惊咩咧？就系咧，你嗰个伤口，你剥牙，剥牙嘅时候咧，已经冇晒感觉噶啦嘛。但系佢哋擘大个口，跟住佢咪咁样叫你嘅时候咧，你知道发生咩事啊嘛？ 因为你有感受噶嘛，嗰啲声响撞击， 哇！我净系紧张到咧， 生仔一样啊！ 我而家明白生仔無痛分娩咧，去選擇呢一個做法嘅時候， 好有勇氣啊！ 我真係覺得好有勇氣， 因為你 feel 到你個肚皮喐緊嘅，好似 係你 feel 到你個醫，即係你 feel 到醫生係幫你喺度做緊啲嘢嘅， 係係係。 咁但係咧，你係清醒嘅， 係 嗰下先至恐懼啊嘛， 清醒而冇知覺， 係啊！ 哇，咦，你好有寓意喎，咁樣 簡直好似 任由宰割，清醒而冇知覺， 即係嗰下係好痛苦，因為咧你對於恐懼嗰種恐懼咧係無名嘅恐懼， 勁過恐懼鬥室。 但係佢好快，哇！佢真係前後咧，你剝牙連埋照 X-ray 咧係十分鐘咧就已經冚唪唥搞掂曬， 但收你好貴喎。 哦，唔係佢算係咁啊，我 打曬架啦，兩年已經。本來如果杜華根啊等等嗰啲咧，剩翻牙套要五位數字嘅。 哇！ 咁啊，依家唔好講幾多錢啦，即係總之就即係已經。 即係而家唔使五位數字咯。 處理咗啦，咁但係就哇，即係。其實佢剝完之後咧，我諗大家有剝牙經驗啦，係啦，冇錯， 痛幾日㗎， 都要痛幾日咯。 一日冇腫到喎，你而家塊面 成個禮拜啦，仲消腫咩？係都消曬啦。但係真係啊，冇咗啲嘢，硬係覺得好似好忐忑。頭先你講得啱嘅，細個嘅時候剝牙咧，剝完即係個乳齒甩咗咧，你有恆齒出翻嚟，覺得自己一個人成長。但係 啊，冇錯，係啊，係啊， 代表好似去咗另一個階段咁，少咗啲嘢。 因為我仔咧就早幾日咧，佢啱啱又係前面嗰隻牙仔咧鬆啦，下面那隻是門牙來的鬆啦，跟住老婆仲懶緊張，她說你記得看看她的牙甩不甩出來，如果她怕她的乳齒不甩，恆齒拱上來就會 double 爆牙，跟住我說大佬不要這麼易中啊，我說現在鬆緊咯，想這麼緊張啫，咁樣跟住不旋腫咧，兩日後咧佢就甩咗啦。咁啊，我哋而家咧都好有心機嘅，即係呢啲叫做消閒型嘅父母咧，就會買嗰啲盒仔咧， 係裝住啲牙齒， 裝曬啲牙齒啊，然後繼續同佢講話牙仙會揾你啊，即係都要同佢講呢啲説話咯。咁啊，所以哇，同你真係好大嘅對比， 好大對比啊， 係。佢就係真係好期待，學你話齋。期待甩乳齒換恆齒，好嘢！我成長啦，你就好似 就期待要唔要整隻假牙，好似去咗另一個階段咁。你知唔知咧？真係啦， 你有冇喊啊？ 我唔係，我覺得好失落、啊， 好 sad 啊！ 我覺得係你，你明明喺個人生嘅生活裏面去到呢個階段咧，其實你要面對自己邁向成熟同埋更成熟嘅路向， 係 咩？牙係其中嘅一個顯示。 哦，咁梗係啦。 第二係你個頭髮，嗱，唔好話淨係男人甩頭髮、其實女人都係一樣嘅。我剪頭髮， 你仲 OK 啊？touch 先係都 OK，touch 咗個先。剪頭髮嘅時候，其實個髮型師同佢：喂，你好似少咗啲頭髮。 哇！你即刻 tips 都唔想俾人走佢啦。 咁又唔係，佢即係講俾你聽，你要正視面對你係啦，人生經歷緊另一個階段嘅。 哎呀，暫時我每次去剪頭髮咧，我髮型師都係話：你啲頭髮係生得好快嘅，你要近啲嚟剪啊。 我都一樣生得好快嘅，不過生得少啫嘛。我相信你都係一樣啦。 我好爆啊！我側邊成日都爆開曬啊！ 爆開曬側邊啫，頂帽啊嘛。 佢又妒忌我啦。 面對現實啦，我哋冇錯啊！ 使唔使一齊唱啊？ 準備好啦，我。 好啊，我哋一齊入咯，三、 二、一。老年時頭髮甩曬鬚，亦漸漸白，問你會否仍然痴與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要我哼你？同到每一天，明白你今天的那笑面，明日变化青春中失去，我仍真心，痴痴的一颗心仍照旧，明日也许搬迁上月球。携手再行，漫步星空每天。唉，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与痴？常伴我身边，情怀未变。情怀未变。 你睇下几轻松几开心。 系，所以系卢冠廷嘅老年时啦。所以难怪咧，即、就、系、是、我觉得我哋都要话定一个心理准备俾大家听。 系， 因为好多人都有提示过佢话。喂，其实你哋个节目咧、嗯，你哋仲好意思孭住呢个名嚟做嘅？因为嗱，你中女宅男，你而家已经讲到系啲老年啦、啊， 唔系咁即系 心境啊！ 我哋陪住大家一齐成长，系咪？毕竟我哋都走过十年以上啦，系啦，冇错呢段时间。咁你都长大，但我哋都长大啦， 长大啦， 系 啊，好笑啊，真系。 系啊，明嘅。 所以有阵时系噶，即系不经不觉咧，你都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成长啦，变化啦。 所以要接受啦，你要欣然接受啦。 系啊，唔使惊啊。即系如果你担心话，喂，我哋唔系我意思同啲听众讲啊，我即系话咧，如果你担心咧，喂，你两个仲可以担当得起呢个节目嗰个身份几耐咧？放心，诶，好快你就知道噶啦。 啊，又 我哋 担 唔担当得起，好快你就知噶啦。 系 我哋深啲啊嘛，都要话啲俾人听噶嘛，真系。 得，明白嘅。 系咯， 系啊。 咁啊，如果你讲开话，即系咩仔都生嗰啲咧，最近都好笑喎。有个日本佢嗰啲卡通网站咧，即系佢就总结咗一啲剧情啊。佢点讲咧？佢就话。你哋有冇追睇一啲咧日本嘅卡通或者漫画咧？佢个剧情咧成长到一个阶段咧，就系、是、你现实世界里边咧，可能都成家立室啦，佢都仲未完到啊个剧情咁样。咁跟住即系佢又有啲人举例啦，即系譬如话柯南咁样咧，咁、你记得佢个剧情话佢变咗个细路仔噶嘛？咁佢一路都未变翻大人，跟住我老婆睇完之后咧，好有共鸣咧，就 send 咗嗰啲信息咧，佢就话咪系咯。我由细细个睇佢，到而家我仔都生咗两个啦，佢都仲未变翻大人，系啦，即系跟住大家就话系，原来咧，你唔经唔觉你睇紧一个作品咧，你自己喺出边已经 长大咗啦， 长大到咧，你个仔都睇紧啦， 啱啱。 你知我最近我个感觉系咩啊？ 做乜你个仔都有煲埋？ 我个仔系咁攞我房里边咧嗰啲珍藏版嘅龙珠， 哦， 然后咧，你知唔知佢一日日咧嗱，表面上好温馨嘅，佢日日都问你爸爸。比达犀利啲啊，定孙悟空犀利啲啊？点解我哋啲头发会咁样嘅？魔人布欧点样嘅？系好温馨嘅，因为咧你会发现咧， 传承啊， 真系传承。 啱。 咁但系系啦，我嗰个即系感叹同你一样嘅，就系、是、哇！我以前细个就睇紧呢啲龙珠，而家连到我仔都问翻我龙珠呢件事。 咁你唔觉得自己大都唔得啦？ 系啊，首先你唔觉得自己大都唔得啦，同埋你终于知道咩叫经典咯。 系咯， 即系呢套漫画， 你知咧， 佢真系可以传承到而家，真系犀利，即系同你啲经典老歌一样。 啱啊，同啲歌一样啊， 同经典老歌一样。 咁你而家系咪话有啲嘢要传落去啊？ 系啊， 梗系要。 系啊，另外一个要传落去咧，我觉得都得意嘅就系、是、最近，因为大家为咗谷打疫苗啦，咁、你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抽奖啦。咁我覺得即係對上呢幾日咧，即係阿葉太咧，新聞黨阿葉太咧，佢自己都公布佢哋黨內嘅啲抽獎系列啦。 係啊 係 啊。 咁有啲禮物就 OK 嘅，咩咖啡啊、武夷山紅茶啊咁嗰啲佢中意啦。 其實有咩禮物我真係冇留意到。 有頭先嗰啲咯，即係有手機係啦。但係點解大家最中意談論有隻錶咧？除咗擺喺第一位，仲有葉太珍藏之外咧嚇，仲要講到明，哎呀，連盒嘅古董啊咁樣。 係啊，公司嗰、那個錶公司送嘅嘛。 係啦係啦，但我最中意咧就係、是。佢話呢只錶嘅出處咧，佢話係佢當年咧，即係升職，就話就嗰唔知咩政務官第幾級咧，就升到去一個 ranking 嘅時候咧，佢個買嚟獎勵自己嘅，佢好似係八十年代嗰只錶咁樣。咁咧，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是、真係有唔少人咧，其實可能會好似阿葉太咁樣咧，去人生一去到某一個階段， 重要嘅階段， 係啦，重要階段真係會買一啲禮物或者有一啲嘅紀念咧，係愛嚟即係當獎勵啊。或者當係一個即係記錄咁樣㗎， 啱， 所以我就話啦，你有冇都試過咧？你點樣啊？會 我都係買手錶㗎， 係 啊，因為我記得有幾年啦，係啦。嘅生日係啊，冇錯，都買手錶獎勵到俾自己係啦，因為 咩日子咧？ 生日咯， 準時哦， 生日 生日 生日唔係生日啊，因為覺得自己長大咁啊，同埋覺得即係呢啲手錶我自己中意儲嘅， 係啊係， 咁所以覺得好似俾自己首先一個肯定啦， 識到男朋友啦。 嗰啲冇嘅，因為嗰啲男朋友送唔使 錢，我哋唔使獎勵自己咩？哎呀，我終於呃到一個男仔啦，咁樣嗰啲。 等佢送咩？但係你話如果人生裏邊有冇一啲即係升職啊、成就啊，都會都有，係啊，咪就係喺。 可能嘅係啦，做嘢做得好好，覺得好辛苦啊，咁啊買啲嘢嚟獎勵自己啦，成日都用呢啲藉口噶啦。 但我而家咧，我係讚賞啊，因為點解咧？我冇做到呢樣嘢， 冇做到啊， 我冇啊，即係嗱，其實唔一定要講買表嘅，但 係 我係連一樣嘢， 譬如買對波鞋， 係啦，因為我一見翻阿葉太呢單新聞同埋先你講嗰樣嘢咧，我就覺得咧，唔單止你係失去咗一啲 紀念 一啲禮物，你係冇咗咧一個紀念嘅嗰個 時刻 啊，係啦，譬如如果你話我做完第一次嘅 show， 跟住你哪怕我 買 支筆，可能你當幾嚿水都好啊。你以後你見住呢支筆咧，你就可以 記住個 moment 啦， 就可以回想起咪就係咯嗱，二零幾一年嘅時候我做過 show， 而家冇咗喎，即 係 你可能咧，淨係要用啲好市正嘅方法咧，我揾翻張相，揾翻一啲即 係， 但係真係有啲唔同，我而家都有啲。有啲後悔， 唔緊要， 應該係即係一早喺你過去嘅年份裏面就買啲嘢咁樣。 其實你而家都講得切㗎。你都可以係咪？嚟緊，如果你人生裏面有好大嘅事件出現，係啦，好開心嘅， 有啲成就嘅， 成就嘅，你咪買咯。你而家可以買咩咧？你唔一定要買隻錶嘅咯，可以 買層樓咯， 買層樓啊，買個酒莊啊， 我都已經早過佢講啦。 買架飛機啦，買架船啦，生個仔， 即係唔使紀念啫。有冇人会攞生仔嚟做纪念啊？好忙过佢真系，老婆庆祝我升职啊！点点生个啊， 生个 好啊好啊！啲啲足球队 ，Happy 嘛？ 不如你又试下，老公啊，我甩咗牙喎。不如今日 庆祝啊！喂， 庆祝啊！甩埋件衫啦！ 我要纪念下，要哀悼啊！ 系啦， 纪念开心、啊， 纪念冇咗只牙。不如我哋又生翻个啊！生咩？生翻只牙唔得嘅， 生粒疮都可以。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咁嘅纪念。 系啊，我听过有啲人嘅做法，咪就系话咧，每年都会买自己咩嗰年生日年份嘅嗰啲酒啊嘛，系咪？即系譬如你2012年就买个同年份嘅酒咁样嗰啲。 是但啦，你俾个藉口自己买支酒。 唔 你買個高達都得 嘅，都可以 嘅、啊。你買對波鞋都可以、 啊。係啊，真係你儲起上嚟有古仔講 啊嘛。有古仔講係啊，嗰年我升職啊，所以我就買啦。我又知道啲咩咧？有啲朋友啊，如果你講起買酒咧，佢有幾個細路啦。總之嗰個細路出世嗰年，佢就會買嗰啲酒，嗰、那個年份嘅。 哦，係係，即係嗰個年份。 係啦、啊，嗰啲作為一種嘅紀念或者係一種投資都得嘅。 咁佢係咪為咗飲酒搏命生？ 我又唔知道啦。咁就真係好。笨啊！就索性買酒花算數啦。 係 咯。喂，但你今次唔同啊嘛，葉太佢嘅公主同佢 攞出嚟抽 啊嘛。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都不妨可以參考一下咧，佢呢啲咁樣嘅即係紀念自己一啲方式啦。 係。 又或者你見到嗰份禮物清單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嗰啲 lifestyle 喺裏邊啊，有咖啡啦，有茶葉啦。 中產啊！ 係啊，但佢真係中產啦，都品味幾好噶。係 啊，有啲嘢都可以紀念嘅喺人生嘅歷程當中，譬如。有冇为咗初恋留翻好多定情信物啊？ 哦，即系每次恋爱都买只表， 哇，咪好多只？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要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炽烈，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要共他见。 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最后亦从来没怨。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十二岁至到十五岁青少年听日起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根据外国初步数据，每100万名已经打针的青少年有16人出现心肌炎，绝大部分情况很轻微，属于短暂反应，休息一个星期之后复原率近九成。孔凡毅说，若果青少年接种之后出现异常情况，尤其是心肌炎，委员会将会详尽和密切监察，亦都会即时公布。他又说会同医管局商讨能不能够每日增设一至两个名额，为有两种以上药物敏感的青少年进行测试，及早判断是否合适接种。另外，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推动全城启动快打疫苗运动是全社会的头等大事，亦都是政府当务之急。湖北发生爆炸事故，最少11人死亡，37人重伤。事发在十堰市张湾区堰湖社区发生气体爆炸，多人被困。根据前线救援指挥部，截至上午11点，搜救出过100人，伤者被送院救治。省政府官员作出批示，并且赶往现场部署救援行动。事发之后，十堰市民自发踊跃报名捐血。市中心捐血站表示，目前该捐血站的血库目前该捐血站的血量库存够用，正是有序进行采集工作。所谓血库告急的资讯并非该捐血站发出。港铁屯马线全线今个月27号正式通车，其中一个新车站宋皇台今日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到场，亦都有组织带学生参观。车站大堂未有开放施工期间发现的古迹展柜，车站大堂天花亦都未展出宋元时代的古井，有市民对要等待到正式开站的时候才能够观赏感到有点失望。当区居民石小姐说，一直期望宋皇台站通车，因为现时要送小朋友到旺角上学，在炎热天气之下等巴士又会塞车较为麻烦，新线通车之后会较方便，会尽量搭港铁出行。市民陈小姐就带同两名儿子参观，指车站具有历史意义，希望他们了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几阵雷暴。下午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平石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提大家啦，现时啦，南区所有嘅泳滩同埋海洋公园嘅泊车位已经系全部泊满，前往南区嘅市民，请你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咁另外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喺中区咧，因为有电车地底电缆更换工程，直到下昼嘅四点，中环雪厂街同埋德辅道中交界嘅慢线啦，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地底电缆更换工程，直到下昼嘅四点，雪厂街同埋德辅道中交界啦，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虽然有部分朋友已经打咗疫苗，不过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噶，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大家都要注意，有部分表列处所仍然维持有限度的运作，而且堂食时间和每台人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当然大家都一定要严格遵守限聚令和口罩令，这样就可以减低病毒入侵的机会。而如果你是从事饮食业，就记得一定要安排专职员工负责执台，而且要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防疫措施做得充足，食客食得安心，你做生意又做得安心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旅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旅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旅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这个礼拜都讲好多呢件事嘅，其实都。 其实我想话咧，应该讲话系呢个零月以嚟咧，你有冇发现啊？间唔时就会有一对名人嘅，即系情侣又好，夫妻又好咧，大吓你一跳嘅。是不是啊？即是可能我们一个月之前先讲紧，仲系讲紧咩复原爱啊？又或者再一个月之前，可能我们讲紧即系 标 机啊咁样咧。即系总之佢每个月 好似几密喎， 好密噶。我哋其实个个礼拜咧，如果我哋有心玩嘅话， 其 实 仲有全之言啊，啱啱先传完，不过就话唔系，系我哋离婚嘅消息。 好多呢啲嘅，咁而家又嚟到即系吓海峡两岸啦，犀利啦！呢个就 系 大 S 同埋呢一个汪小菲。我咧其实想即系举手啊！ 点啊？ 喺呢啲人物嘅喺呢啲人物嘅角色，我未搞清楚之前咧，我一度都以为咧，汪小菲系女人嚟嘅。 系啊，个名都知一名嘅小菲小菲啊嘛。 系啊，所以嗰阵时咧，咪成日话咩汪小菲啊、张雨绮啊，然后就话即系大 S 咧，我仲话。啊！呢三個女人真係好麻煩啫，啊！佢哋想爭邊個男人咧？ 其實都係因為 原來是汪小菲男人， 冇錯，都係因為呢啲咁嘅消息先至能，即係如果你有睇啦，當然啦，係啦，先至認識到當中嘅人物。 係啊， 不過畢竟佢哋結婚都結咗成10年， 十年啦， 係啊。啱啱開開心心先至話慶祝結婚10周年紀念，話汪小菲買咗10K戒指，哇！ 俾 阿大 S， 佢咪用頭先我哋嗰種方法咯，即係紀念咧，結婚幾多年就買幾多卡。 哦， 哇， 即系我哋能够由一卡去到十卡，跟住去到哇，咁啊要庆祝呢一个金婚，去到五十， 咁嗰啲会唔会会即系唯有转一转 啊？ 系咯， 系啊，买第二啲 转买诶磅数咯，即系买火腿啊嗰啲，一磅咁样。咁啊，而家咧好得意嘅，起码嚟到今时今日咧，我哋用嗰句说话。截稿前啊， 系啦，冇 错，佢哋都仲系话咧系全闹所谓分别， 系啦系啦， 但系从来都冇进一步行动 嘅，仲变化紧嘅件事， 系啊，仲变化紧 嘅，系啦，因为之前就上个礼拜应该系五号，我冇记得就爆出咗呢件事，因为汪小菲喺呢个网上边一啲言论啦，系啦，冇错，咁就话即系首先就讲一样嘢，就话即系台湾处理疫情不力啦，系咪屋企人就冇得打疫苗啦，跟住又话好衰啊，汉奸啊吓，总之俾个确诊嘅人上飛機啊，飛到去廈門啊，衰啊咁樣，即係呢件事就話就激怒咗 阿大 S， 係冇錯，咁啊嘈咗一輪，跟住然之後就嗌離婚，咁啊但係離婚呢件事再問翻阿汪小菲就話嚇我唔知喎咁樣，好似被蒙在鼓裏被離婚咁樣。 係啊，所以咧你話呢一單嘢最八卦嘅地方咧有幾樣嘅，第一咧就係、是、究竟其實佢嚟唔嚟嘅啫。即係有啲似咩咧？啲人打個比喻咧就好衰嘅，即係等於啲人咧就話見到咧有人喺個大廈外圍嗰度咧就企跳，咁咧你由開頭好緊張。你會好緊張報警啦，望住佢啦，係啦，去到後來咧，咁當然好衰啦。 但係 啲人 都係唔想 啲人，啲人都會咧無端講話，喂，其實點啫？你有個爽快好喎。咁而家啲人都圍觀呢一個所謂嘅離婚風波咧，都鬧出咗呢一種咁嘅感嘆出嚟。 係啦， 頭兩日都好緊張嘅。哎呀， 係啦， 其實緊張到笑都關你鬼事。 係啊，冇錯。你講得啱，關你鬼事。咁但係所以咧，但報呢啲事咧，好似上升去到咩兩岸人民。 係啊。 都係啦，嗰個係 啦，咁總之開頭咧就啲人好緊張，哎呀唔係啊，都估唔到會離婚喎、啊，咁樣仲有啲人仲喺度抽水啦，就話抵死啊，以後唔知邊個剝蝦俾你食啦咁樣。點知去到後來咧，就發現喂點啊，你嚟未啫？即係你係嚟啊嚟，你唔嚟啊翻去好好地過日子啦，好煩啊咁樣。 係咪有啲談判專家出嚟同佢哋傾下？好似話都有嘅。 係啊，咁跟住咧，你就會見證住咧名人嘅婚姻咧，佢永遠都會孭住一樣嘢咧，就係、是、會唔會炒作嘅？ 係啦， 係啦，啲人好快喺度揾嘅咯。哦，唔係喎，好似佢老公咧就係開鋪頭喎。 哦， 係啦，係咪要配合 生意啊？咁樣喺度。 哇，所以你話幾抵啊？即係咧，我哋普通人咧，普通人你嘅婚姻生活或者你感情生活咧。有幾可會可以做到宣傳嘅？ 哎呀，你都唔想咁啦，係咪啊？ 唔係，喂，我都想啊！你諗下，如果我哋普通人咧，有冇可能就係話，哎呀，老細呢排唔係好器重我喎，不如搞一搞，跟住就翻去同女朋友講，喂，老婆，我女朋友，不如我哋翻分手，點解？冇睇下搏一搏咧，會唔會公司咧即係俾多啲 job 我做啊？咁樣 有咩關係？ 係啦，因為我哋係普通人咯。 真 哇！你話呢件事最大嘅一個即係分歧點就喺呢度，一個名人，可能你仲會覺得咧，即係佢會唔會想炒作？宣傳佢自己咧咁樣， 不如且確都有一啲咁樣嘅揣測嘅，係啦。不過就發生咗都幾日啦，係咪成個禮拜啦都係先咁講， 都冇理由炒咁耐啊。 係啦，咁都俾人哋感覺，你哋都係兩公婆嗰啲咩，係咁依嗌下啫， 係 啊，冇乜嘢嘅，係咪啊？應該都唔會離婚噶啦，係咪啊？呢啲都係啲網友已經開咗個盤啊。 係啦，咁然後咧第二格咧就真係好似阿彭程所講啦。佢比起咧一般嘅名人娛樂夫妻咧，佢哋嗰種嘅即係瓜葛咧，就明顯咧社會性就重好多，政治意味重好多， 政治意味重嘅， 係啦，即係無論你係話復原愛啊，上次嗰啲咧，即係雖然都係涉及兩個唔同嘅地方嚇，但係咧你冇咁多人楞政治喎，即係最多都係話啊，點解呢個渣男啊，呢個就點唔知又點，我呢壇嘢唔同喎。大 S 同阿汪小菲，啲人直接就會話咧， 兩岸因素啊， 係咪同兩岸因素有關？ 係咯，有關係咧，係啦，因為畢竟咧，睇翻我都係睇啲係台灣方面嗰啲即係報道啊，講翻其實汪小菲過去咧都經常有一啲説話咧 係口誤啊， 係啦，冇錯，即係我唔知佢口誤又好啦，係好多嘴又好啦，好中意講政治嘅，好中意批評即係係啦對方嘅地方嘅。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今次都会唔会系其中一样嘢？但系佢都惯咗噶啦。 即系其实佢哋个结合本身咧好笑，因为一个嘅娘家就喺台湾， 系啦， 另一个嘅祖国就 系 北京， 系啦。 咁然后咧，当你嗌交嗌起上嚟嘅时候咧，又会批评对方嘅家乡。 系啦，咁啲意识形态又翻嚟噶咯。 系啦，你们台北啊，我们台北干什么？你们北京啊，或者咧， 系啦。 咁而家其中一样咧，啲人抄翻啲新闻出嚟咧，就话啦。 原來佢哋咧，即係可能當初喺個教育嘅理念上面咧，都已經有爭議過噶啦。 係咁明嘅喎，呢樣嘢真 係。係啦，因為譬如有一啲咧就會話，佢喺北京長大嘅，咁咧佢嗰個即係無論對外國嘅意識啊，定係教育理念咧， 背景啊， 全部都唔同嘅。但係嗰邊個台灣喎、咁所以咧就話會第一有好大分歧啦， 係咪有啲差異啊？ 係啦，文化有差異。 華人地區啦，大家都係啦，同一個地方啦。 係。 咁畢竟長大嘅文化背景都唔同啊嘛。 係啊，嗱咁所以我哋要問一個問題。 係。 究竟咧，即係唔好淨係講佢呢一對夫婦啦。 嗯。 對一般情侶嚟講咧。即係如果真係成長喺唔同嘅地方， 啊、 而呢兩個地方嘅文風啊，甚至乎好多價值觀理念咧，都係唔同嘅話咧、其實會唔會影響？ 淨係講港島區同九龍區都可能唔同 咯、咁容易？ 會唔會啊？ 哦、有少少嘅， 係咪啊？ 即係你住慣港島嘅，同埋如果你係住喺新界嗰啲啦。咁可能你第一個你要面對嘅 唔同啦，對個地區 係啊，可能你第一個衝突就係咁搬近邊邊好啲咧。係 啊， 係啦、 啊，呢、這個已經唔同啦。我覺得聽嘅話好似係聽手下留情好耐之前，佢哋就講唔知講咩咧。何家公雞何家菜，即係 係、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 佢話九龍 唔係啊，唔係何家公雞啊，即係嗰個大笨象揸支槍啊。 係大笨象揸支槍，翻 嚟食碗辣椒醬好過啊嘛。 係啦，佢話已經港島區同九龍區嘅人士都唔同啦，咁樣，不如何況兩岸？ 係啊，都會噶。我譬如我老婆咧，佢住港島噶嘛，佢大部分日子都係喺港島長大啦。咁啊，識咗我之後，先喺九龍啊、新界啊呢啲地方出沒。佢成日都有一種咧批評，或者咁講，佢每次一過海咧，翻去探外母咧，即係翻港島區咧。佢直情有一種好似異感還鄉嘅感覺。 哎呀，你講得好啱！ 哎呀，我終於可以翻嚟港島啦，跟住就會望住我，幾時可以翻嚟呢度住啊？嗰種眼神嘅幽怨，我每次唯有同佢提醒：啊，港島啲租金好貴啊！ 但係咧，其實真係啊，住慣嗰個地區咧，真係好老實。譬如我哋啲住慣港島區，一過嚟九龍咧，就覺得好似咧成個人係亂咗嘅， 係 有一種迷失嘅感覺。 哦，係咩？ 咁但係翻到去咧，翻到港島區， 你 覺得 唔到嘅咩？你哋 係啊，你翻到港島區覺得，呢個地方我熟，好有安全感。 九龍區嘅酒吧你唔去飲嘅？ 我好少嘅。真係，我真係好老實講、就算去食飯啊、行街啊、去就行街都係真係嘅、我好多時候都係淨係喺港島區出沒嘅啫。 哇！咁 即係你話可以好悶， 是是是 但係你會覺得嗰個地方係屬於我嘅。 喂，咁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覺得好安全。 即係題外話，即係你覺得咧，你能唔能夠想像咧，就係、是？我哋淨係活喺港島，或者淨係活喺九龍，或者淨係活喺新界咧，而唔打通嚟做即係行走嘅咧。因為譬如頭先， 如果我喺嗰度翻工啊、放工，我覺得冇問題喎、 啊。係咪啊？ 對於我嚟， 即 係 你連生活啊、娛樂啊、食啊各樣嘢咧， 行山又可以行港島區， 係啊， 係咪行街又可以行？ 即係商場亦都唔需要有某一個商場，你係需要過海， 啱啊， 第啲地方嘅。 係，我可以，你得唔得？我覺得你都得咯，鄭先生。 我覺得我可唔得啊？ 點解咧？ 我有啲醫生喺港島區喎。 咁你唔係叫佢哋去九龍開？ 我呢個已經一下 KO 咗啦。 或者你去發掘下咯。 我港九新界都遍布我嘅醫生嘅足跡喺度。 你咁多錢要供養醫護㗎。 同埋咧，如果你行商場嗰啲咧，真係得九龍有啲商場咧啱我行啊嘛。港島嗰啲咧太高檔啦，即係嗰啲牌子唔係我買嘢嘅地方嚟㗎嘛。 嗯， 係啊， 都係嗰啲啫。而家嗰啲大嘅連鎖店嚟去都係嗰啲㗎啦。 唔係啊，有啲即係我哋當嗰啲咩韓裝啊、潮牌嗰啲啦。 即係港島區少。 少，因為港島區嗰啲就比較貴㗎嘛。 嗱，所以我哋真係要。 譬如你整手機都係㗎，可能你啊不唔係灣仔嗰啲 都有 平 嘅平 嘅 地方咯。 係啊，嗱，我唔知道啊，學你話齋，你連九龍新界都有得拗一輪咧。 所以佢哋咪就係咯。 即 係 會唔會？即係可能咧，我哋唔知啊，匿唔到喺床下底啊嘛。但係佢哋會唔會咧暗瓦底成日都話：，你係咁啦，你北京嚟嘅嗰啲人永遠都係咁樣睇嘢嘅。 嘿， 你台北嚟嘅嗰啲人唔係咁嚟噶。 嗌起家上嚟，鬼知講咩啊？你知 會唔會真係咧好輕易就會楞到個家庭、政治、環境嘅背景嗰度？ 呢啲嘅背景。呢啲咁樣嘅差異，嗱諗下港島同九龍都咁大差異，何況佢哋會唔會有好多拗叫，導致到佢哋都可能關係裏面出現啲變化呢？翻嚟我哋講下。 温柔的星空應該讓你感動，我在你身後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著你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 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星花园的流星雨啊， 喂，去到 F 师嗰阵时都真系 F 师， 哇，几鬼白净同埋滑净 啊！我哋系咪可以咁样形容啊？F 4咪就系当年嘅Era 咯，同埋 Mira 咯 ，Mira 系啦，当年嘅 Mira 啊嘛， 系啊，咁啊，因为当年咧，其实就大 S 啊，都喺流星花园里边咧就饰演阿杉菜呢个角色。系啊，咁啊，亦都一炮而红啦。咁啊，你而家谂翻转头，哇，佢都由杉菜就变成咗一位叫大 S 妈啦，咁样系咪？ 毕竟都结婚十年，有两个小朋友咯。 系啊，咁啊，佢哋呢一段所谓嘅婚变风波咧，咁啊都几多八卦嘢嘅。譬如头先阿彭晴咧都有提到就话，我哋原来无意中曾经提过佢哋嘅新闻嘅，就系当讲莫哈伦呢单新闻嘅时候咧，福原爱又喺现场嗰一 pair。咁我哋之前就已經有提過佢哋嗰個就真係分咗啦。 啱啦，佢哋都分咗去拍嗰啲真人 show 啊。 係啦，嗱幾邪啊！咁而家另一 pair 即係當日在現場嘅，亦都係引起最大話題嘅就係莫哈倫，就係汪小菲同埋大 S。 啱啊！ 嗰時係點樣莫哈法話？ 嗰陣時莫哈係點樣咧？其實咧就當阿福原愛同埋即係幾個喺度傾緊偈嘅。福原愛咧就問阿大 S 嘅，佢就話啦：啊，係啦，你又拍緊戲啊，又剩。其實咧，平時你拍戲咧，如果拍親熱戲咧，你老公咧介唔介意㗎？咁樣即係佢咁樣問阿 S 啦。我睇翻啲報道講，我冇即係睇過嗰個真人 show 啊。跟住然之後，汪小菲其實喺現場嘅，即係嗰幾 pair 全部都坐喺度啊。汪小菲係想答嘅時候，阿大 S 已經搶答。嗱。我拍戏咧，我老公好支持我嘅，我做咩佢都会欣赏我嘅，所以佢唔会介意噶咁样。 答得好啊！ 系啦，我老公即刻冇声出嚟。 系啊，因为佢做咗代言人。 跟住然之后咧，阿福源佢不断喺度问佢第二啲问题嘅时候咧， 系 你见到汪小菲系好想去直接回应福源佢嘅问题，但系咧，大 S 已经好得体咁将佢 化解咗， 表达晒佢自己嘅意见出嚟。 哦，咁我而家明点解？ 你明点解咩？ 因为汪小菲成日讲错嘢噶嘛。 系啊。 所以我想大 S 都知道，哎呀，不要让我老公说话。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我又系睇翻啲八卦或者呢一单嘢咧。系啊，原来佢以前成日咧都喺网上面讲好多嘢噶。 所以咪话 咯，尤其是嗰啲政治两岸嗰啲嘢。 系啊，我怀疑即系知夫就莫若妻。 系啦、 啊，鬼唔知自己老公衰咩啊！所以一有啲咩即系敏感议题咧，就话大 S 冲出嚟挡晒先。喂，嗱，毕竟点解咧？做艺人嘅吃四方饭， 系啊， 说话圆滑得体咧就正常啲嘅。 啱啊！ 咁你话佢老公啊做生意咧，即系本来其实都系一样要圆滑嘅。咁、 啊、 但系可能啊，北京大家都知道啦，天子脚下， 嗯， 哇，说话起上嚟咧，成日都有股官气喺度嘅。 系， 咁可能佢做什么我炒不起你，我就说啦咁样。 系啦， 咁啊冇办法。 系啊，冇错。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即系特辑里边咧，亦都睇到 阿汪小菲剥虾嘛，系咪？ 系啦，剥虾。跟住然之后就讲起剥虾啦，因为一复原嘅咧就话。啊！我会剥虾俾我老公食嘅，平时都系我剥嘅。咁跟住，然之后先至令佢大食吓。你自己剝蝦呢啲嘢唔係男人做嘅咩？我從來都唔剝嘅喎，我細個時候我老豆剝俾我嘅噃，大個我老公唔剝我唔識嘅噃。 你知唔知啊？嗰陣時呢一個 set 咗幾高標準啊！哇，我老婆係咁每一次都話係你係咪會剝蝦俾我食？ 我記得啊，我哋喺節目裏邊講過，有聽眾打電話嚟就嚇、啊，我都係咁嘅喎，剝蝦都係我老公剝，我好記得呢句説話㗎。 嗱，所以我覺得呢個只能夠話咧。幸福嘅女人 系啊， 咁你系同埋咧，你唔介意嘅，即系我觉得有啲人咧，一搬翻呢单嘢出嚟咧，可能就话，诶、欸，佢哋会唔会闹分辨？因为咧，大 S 有公主病咧，我话你听，如果佢仲爱你嘅时候咧， 系啊， 佢不知言德咧，即系将你捧在手心、啊，含在口里， 我都系咁谂。 即系呢啲，佢唔会因为话，岂有此理？我要帮你剥虾，我嬲你咁样，佢唔会啦，佢嬲你就帮你剥啦。 啱啊，呢、這个都系显示对佢嘅重视嘅一啲行动嚟。剥咩啊？ 剥牙咯，系啊，所以。所以其实，不过你想翻转头咧，就系、是如果真的有嘢唔夹嘅话咧，无论点样剥虾法都剥唔到噶。 但系今次咁大单系啦，因为佢好似系啦喺个检疫嘅期间系啦，即系 quarantine 嘅期间系咪有感而发系啦？咁所以咧先至令到件事咁大件，即系搞到咁大单咧。因为佢讲完呢啲说话之后，知道要被离婚之后咧，即刻补翻一句就话啦：哎呀，喺度祝我屋企人身体健康，你知咩啊？讲错咗说话，啲人话感谢沙冧啦，感谢冇嘢啦， 咁应该冇事嘅。 系啦， 应该都系佢哋汪氏一家茶余饭后提供一啲即系话题俾我哋。 系啊，所以揾佢哋拍真人 show 真系好多嘢睇啊！真系， 你见到佢哋 睇到真性情嘅，我意思系。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泪眼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添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继续走一路下。 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遍，要继续踏着步，哪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道，各自发展。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约很多句歌。上我可转可变不过，仍是我明白到一腔即兴之泪会出错， 于慈善用途。蓝色起源的新谢泼德号火箭与太空舱组合体下个月20号将会送人上太空，乘客除了投得座位的买家，亦都包括贝索斯和他的弟弟。天气方面，热带风暴小熊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与它相关的雷雨带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在中午12点，小熊集结在河内之西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几阵雷暴。下午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中坏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就系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近隧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其他的隧道情况，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村车多，龙尾在平石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而在新界区大埔东昌街有道路工程，现在东昌街北行介乎保护道和南运路的一段是会暂时封闭。另外，现在南区所有的泳滩和海洋公园的泊车位都已经泊满了，前往南区的市民请你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4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了，越早申请资助额就会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马俊伟同黄兴平继续倾。 美少女战士嗰个威力咧，系到而家我先至领教到。 当时都爆， 当时都红，我知道。但系呢只歌，你点可以谂到几十年、廿几年之后？你而家出嚟唱，啲人都依然会尖叫咧。 系啊， 呢个嗰时冇人尖叫噶，出嚟唱。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陈文，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有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是张敬轩。 好啦，我哋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仲有一小时啊，同大家见面嘅中女宅男杀很大嘅，系啦，冇错。咁啊，豪仔系啦，嚟紧要介绍嘅呢个嘅， 又到我最期待嘅歌曲传承经典重现嘅环节， 系咪经典歌曲？系啊，同大家一齐重温一下。你而家知咩叫经典啦？系咪？ 就系好似我嘅龙珠咁样啦， 系啦，可以传承落去啊！ 呢个真系经典嘅，佢到而家都仲系活跃喺各大嘅名人版里边，经常都仲见到佢走出嚟。 系啊，系啊。冇错，嚟下先。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系啦，我哋即系都做咗呢个环节都一段时间，发现原来我冇介绍过佢嘅歌，唔 系咩？ 系啊，冇介绍过佢嘅歌，唔得，咁所以一定要介绍嘅。就趁住今日呢个时候啦，同你重温佢呢一首啊，1985年啊嘅歌曲啦。讲起佢啊，梗系有好多唔同嘅经典歌。但系呢一只歌咧，对佢嘅事业嚟讲咧，都系非常重要嘅一步嚟嘅。讲嘅系《Crazy for You》，Madonna。Madonna 的 Crazy for You 啊，3月2号是1985年的时候 Madonna 推出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就跟一套电影有关的。 对啊，但那套电影我真的没听过，什么夺标27秒。 是啊，就是 Vision Quest。 是啊，夺标27秒讲什么呢？原来就是讲一个年轻的摔角选手为了进入高中的那个摔角队而奋斗的故事。我以为 Madonna 做其中一个摔角手，不是他做。是啊，他是客串在这个俱乐部里面。就做呢一个驻唱歌手咁啊，都啱晒啦。 就系唱呢一只歌啦，就喺个舞池嗰度唱呢一只歌啦。 系啦，咁佢就话哦，喺个跳舞嘅舞池嗰个位度啊。 系啦， 佢就唱咗呢一首 Crazy for You。系啦，咁啊，头先阿彭程话咧，直情系大热。 系啊， 即系呢只歌仲红过套电影 啊，系啊，所以其实如果你未听过，即系或者大家都唔系好熟嘅。一啲都唔出奇，當年嘅票房唔係好犀利嘅，但係呢一隻碟賣翻嚟嗰啲即係嘅錢仲多過票房，咁你就知道佢有幾厲害啊！當時咁，但係呢一隻歌咧，其實就其實已經 Madonna 係出咗佢嘅唱片嘅啦，即係出咗第一隻唱片嘅啦。咁所以咧就 Like a Virgin， 咁啊，所以嗰陣時已經有好多人已經識佢嘅啦，紅到發紫。但係一套戲咧，其實喺佢出第一隻碟之前咧，就已經錄好咗嘅啦。咁但係套戲遲咗上，咁所以就先至之後先至推出。咁啊，呢一套嘅電影啦，其實係嗰個電影監製咧，同埋嗰個音樂監製都聽過 Madonna 唱嘅歌，都覺得啊都 OK 啊咁樣。咁於是咧揾咗好著名嘅音樂人叫 John Batiste 同埋 John Lind， 咁啊寫咗呢一首 Crazy for You。咁佢哋都係根據翻呢一個劇情去寫嘅。咁點解話佢哋兩個音樂人好巴閉咧？咁啊 ，Carpenters 嘅 Top of the World 你有聽過啦，係佢寫嘅。 咁跟住點唱嘅，哼嚟聽下咁樣。 There'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好似有啲印象，哇！我唱得好好、 啊，你到而家都唔知。 范晴唱得好好啊， 所以 我头先要不停喺度咧，擘大只眼等佢可以唱多啲。 多谢晒， 真系 系啊，冇错。咁啊，系咯，所以佢巴闭，即系揾咗佢哋帮手去写呢一只歌咁啊，仲有。Vanessa Williams 嘅 Save the Best for Last 咧， 系 都系诶呢个音乐人所写啦。But anyway 啦吓， 所以呢只歌就好劲咯， 劲系啦。 系啊，我觉得佢最厉害系自己打自己喎。 系 呢、這个真系，因为话推出呢个 Crazy for You 嘅时候咧，原来就系同期咧就系、是、佢另外一只歌 Like a Virgin。 系啊， 嗰阵时呢两个咧就对冚啊。 点解咧？就一阵间都可以同大家讲，因为嗰阵时佢签嘅唱片公司其实都唔同噶，咁所以咧就犹豫咗好耐咧，先至俾佢推出呢一个 Crazy for You 嘅 single。咁但系啦，嗱，音乐人好巴闭啦，而家我哋觉得麦当娜梗系巴闭啦，但系当年佢都唔系好多人识，因为头先都讲过啦，佢出呢个 Like a Virgin 之前。即系走红之前就录呢一只歌啊嘛，咁所以嗰两个音乐人一听到话麦当娜唱 是 ，Excuse me 乜水啊？ 哦， 当时嘅反应真系咁噶， 系 咩、人嚟噶？你揾佢唱，哈哈哈哈哈，点解拣佢啊？咁、样，咁惹嚟咗当时嘅一啲咁样嘅即系印象。兼且系咩咧？其实佢哋有睇过麦当娜咧，走去因为套戏前嘅相啊嘛，咁所以咧呢两个音乐人咧就有走去录音室。 系 有听啊麦当娜录音， 系 听完之后，啊弊家伙，仲嬲， 系 喂得唔得噶呢条友？ 点解啊？ 唱得咁难听噶， 麦当娜、 唱得唔好、喂只歌真系唔系几啱，咁系佢唱得唔好啊？定只歌嗰阵时嗰啲 编 曲啊等等啊，或者嗰啲音乐做得唔好咧？咁样，因为后来咧，原来咧就呢、个事件发生咗之后咧，佢哋咧係特登揾人去執過曬成首歌嘅，咁、咧就做咗一個新，即係我哋而家聽緊呢一個嘅 version， 揾咗另一個音樂人嚇 John Jellybean Bennis 就做過曬所有嘅音樂，先、做到而家我哋現場聽緊嘅呢個版本。咁到後來唔使講啦 ，The rest is history， 全部冚冷喺各個地方。嘅流行榜已經係大紅，已經係走紅。咁點解話對麥當娜好緊要咧？呢一隻歌，因為之前佢出嗰啲全部冚唪都係快歌嚟嘅。 啊，嗰啲跳舞歌曲咯， 冇錯。咁呢一隻好明顯啦， 係抒情音樂， 抒情音樂啦，就完全唔同啦。咁、所以再加埋有唱片公司當時嘅爭拗，因為麥當娜嗰陣時係簽俾一間唱片公司，叫應該係 Sear Records。但係而家咧，佢幫我出唱片公司就唔係呢一間嘅嘛，所以咧嗰陣時話：喂，唔好出啦呢一隻歌，你咁樣會影響其他銷量嘅，拗咗好耐就係因為覺得，喂，麥當娜冇唱過慢歌、呢隻歌反而可以幫到佢隻新碟嘅銷量，做啦咁樣，咁所以先出啫嘛。 我覺得佢最厲害咧，就係除咗即係自己打自己之外咧，咁啊，因為最後都要攞冠軍嘅，就話佢喺個排行榜裏邊咧。好多時候都淨係坐亞望冠啊，去到亞軍咧就上唔到去啦。咁啊，但係佢要上冠軍咧，佢要擊敗嘅對手咧就好強嘅。 係啊， 難得啊，我都識啊。 係啊， 因為佢要擊敗嘅嗰個對手咧，其中一個咧就係當年嘅 Michael Jackson 啊。咁但喂，如果咁計，其實 Michael Jackson 紅過佢多啲喎，即係早好多喎。因為嗰陣時嘅 Michael Jackson 咧，原來咧就係聯合領軍啊，演唱嗰只咧叫做公益歌曲咧，就係 We Are the World 啊。 We are the world， 咁佢話係啦，佢話嗰陣時咧 ，We are the world 咧已經係四個禮拜冠軍啦。係 啊， 咁最有希望咧就係變成五個禮拜冠軍。 係， 咁但係犀利喎，麥當娜呢一隻 Crazy for You 咧，竟然截斷咗咧 We are the world 嘅氣勢咧。在第五個禮拜的時候，佢就成為了冠軍歌曲。 啊、 哇！我覺得呢、這個含金量好高喎、 啊。勁啊，係真係。咁啊，當然啦，喺唔同嘅地方都係啊。你見佢喺英國啊，跟住喺加拿大啊、美國啊、荷蘭啊、歐洲好多地方咧，佢上嘅榜上面咧都係三甲啊等等嗰啲都經常出現。所以咧，對麥當娜嚟講，呢一隻歌咧簡直係非常重要。對套戲嚟講，頭先都講過啦嚇，仲紅過套戲。 仲紅過套戲。 係啊，所以一定要出碟就係咁解啦。 哦，但係佢嘅影響。你就應該不止局限於美國， 一定係啦。 同埋呢一個，即係你當係歐美地區喎。 係啊， 嚟到香港都有嘅喎。 啱啊！呢隻歌有個廣東話版本㗎， 亦都可以話係香港樂壇版嘅麥當娜嚟㗎。 Yes， 啊，你講得好啱。 百變形象嗰陣時幾犀利真係。 妹姐都唱過嘅《抱你十個世紀》Crazy for You 嘅廣東話版本。 遇見你，我更中意你。若有你，我永。没有痛悲，谁 也都不可跟你比。望见你，我要拥抱你，让我抱你抱你十个世纪，如何会知怎得你欢喜？情是真太神奇。You said I'm crazy for you。今晚你倾听我倾诉，真心爱你这句话太古老，白样唱词未够这句好。I'm crazy for you。在暗里你再轻吻我，面对你我再也没法躲，沿着我心呼吸都似火。再忍，豪情已经冲出我的心，情是真太神奇。You see I'm crazy for you。今晚你倾听我倾诉，真心爱你这句话太古老，白样唱词未够这句好。仍未代替到 Cause I'm crazy for you。 今晚我是有心倾诉，真心爱你这句话太古老，万样充斥未够这句好。 I'm crazy for you。 Crazy for you。 一次过都送晒两个版本俾你听嘅 Madonna 嘅 Crazy for You 之外，仲有妹姐嘅。 拥抱阿抱啊，抱十个世纪， 十个世纪 系、啊、 味道完全唔同啊， 嗬，系咪？诶，系嘅，系嘅。咁啊，睇下你喜欢边只啦？妹姐嗰只真系其实嗰个刚强味道又重啲嘅，但 系 嗰把磁性嘅声线咧又好吸引嘅，真系。 系啊 ，Madonna 嗰个可能比较女性化一啲，系咪？有啲少女味添啊，嗰阵时就系吓。 系啊。兩隻歌啊，都係 經典 嘅歌曲啊，嚇。 係啦。 嗱咁啊，佢哋兩位咧，即係你話麥當娜同埋妹姐咧，我覺得佢仲有個共通點咧，就係點解咧？除咗唱得之外咧，又真係上天就有啲唔公平喎，睇、 嗯、 得喎， 睇得。 佢兩個都睇得喎、嗯，即係你唔似咧，即係我舉個極端啲嘅例子，譬如你話好似嗰陣時阿 Susan Boyle 咁樣咧，咁佢好唱得㗎， 穿菇啊嘛。 咁但係佢個 look 咧就真係唔係好似一個明星啦，即係你就算點樣講咧都覺得啊，好似樸實咗啲喎。咁、 嗯、 但係頭先我哋講嗰兩位天后咧，就真係得天獨厚，聲又得。造型又得， 有個格啊， 係有個格嘅。咁、啊、但係你知啦，呢啲嘢咧就唔係個上天咧，永遠都咁公平噶嘛。 當然啦， 即係好似我同你咁樣，就都得天獨厚噶啦，就係咩都冇咯。我啫， 係啊， 我 哋 咩都冇， 平凡人啦、 啊，係好平凡人嘅、 啊、 咁、 啊、 樣。 平凡人一個啊。 係啊，咁如果你都想公平啲嘅，可能你都會話：天啊，六合彩唔中，都俾翻啲公平我啊，俾翻少少樣我啊。 冇所謂，而家執下都得啦。 冇錯， 執下相啦、啊，最簡單。 但係執相咧就淨係呃到人啦、啊。如果要執樣啦，就真係要執到成個身咧唔同曬啦。咁啊，最近咧，我諗呢個電視台咧，呢、這個節目就話都引起大家好大嘅轟動咧，就是、因為佢就等於話俾你聽，得啦，上天如果對你唔公平嘅，咁我哋咪人為幫你製造公平咯。 係啊，係啊。 如果你有一個好合情合理、打動到人嘅嗰種叫做目標嘅話、原因嘅話咧。 我哋帮你做美人啦， 系啦， 帮你整翻个靓靓女女嘅样出嚟啦。 喂，老实啦，都几震撼嘅。点解咧？即系未做呢个节目之前都有啲宣传啦。咁有好多个女仔啦，着晒啲白色紧身紧身嘅衫。 身材的确唔系个个都咁标青噶吓。 但系咁讲，呢啲咪就系 真实咯， 真实咯， 系 系咪？ 即系现瘦还肥齐晒 嘅。同你同我一样，咁所以我觉得哦咩嚟嘅咧？哦，后来原来先知道，原来一个帮我哋执靓嘅节目，咁我明白啦。 同埋佢打正旗号咧，那個執靚咧就唔係就係執化妝，係佢真係講到明，如果有需要咧就要整容啊， 係 要做呢啲嘢咁樣咯。咁我就見到一定好容易有爭議嘅，因為咧有啲人咧就會，譬如如果你贊成嗰啲咧，當然就話好好有堅明啦，好有娛樂性啦，同埋覺得啲女人好勇敢啦，因為佢哋會直接話俾你聽，係啊，我唔滿意我鼻，或者我覺得我真係成身咧啲皮膚咧黑骨立突咁樣，我想變翻白啲咁樣，即係佢好勇敢啦。咁但另一邊咧，啲人嗰個爭議就係話。是不是一定要为人哋嚟活出自己的样子啊？是不是人哋嫌自己呢我就要冇自信啊？咁样 是 即系不过老实啦， 呢啲都是永恒的争拗。 好似你永恒的争拗啦，但系其实有边个唔想整靓啲咧？ 系啊， 好似去到最后一个答案咧，就 系唔系为自己定？ 系啦， 为自己定为别人啫，豪仔。 其实点分咧？你可唔可以话到俾我听？ 唔系，有啲人话啊，系我为咗我接我个男朋友话我唔靓， 咁嗰个好极端啦、 啊。我老公话我唔靓，所以我咪执靓佢。 但嗰个好极端啦、 啊。但系调翻转咁 ，OK。如果你系为咗自己，觉得啊，我觉得如果做咗即系整咗之后啊，自信心增加，咁嗰啲又另外一回事咯。 因为其中譬如有个参赛者咧，佢又叫子乔啦。佢就話咧，佢覺得自己點解要參加咧？佢覺得自己唔夠瘦，唔夠靚。話讀大學階段咧，就已經覺得樣貌身材平庸，俾人批評。佢話咧，甚至乎咧，曾經遇過一個咧都幾投契嘅男子嘅，以為可以相愛啦，點知最後咧，人哋就話啦：，哎，我覺得你個樣咧，個身形咧，離開咗你。咁咧，佢自此之後咧，為咗令到自己更吸引咧，兩年內咧就不停咧就去咗台灣度整容啦，包括隆鼻啦、割雙眼皮啦、箍牙啦，參加健身課程，渴望變瘦啦。不過最尾都係留唔住前度嘅心。咁所以即係佢而家就話啦， 又再參加，又要再執，係咪啊？ 係啦，佢就話啊，一定有整容，整容系失败，整容失败样嚟嘅，佢系有自信嘅咁样，佢就话我都系想即系做一个爱自己嘅女人。佢话如果咁辛苦咧，佢话我唔要做女人啦咁样。咁佢呢个故事咧，就我见到好多媒体报嘅时候咧，都系用嗰、那个即系好似作为一个标，即系一个招来咧，就话、是、喂，值唔值得为咗个前途而整容？ 系 啦，但系如果我作为一个男士 你觉得 咧，我觉得嗰下佢唔系为咗个前途而整容啊，即系我觉得如果打个比喻啊，譬如你做一份工，最后老细突然间话我 sorry， 我哋唔要你，点解？譬如因为你唔识打字，同埋我哋想要有识西班牙文嘅，嗱，咁你话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你走去学打字同埋学西班牙文？咁你又会唔会觉得咧，你咁样做咧系委屈紧自己？因为我做咩要迁就一间公司去扭曲自己？可能我最叻嘅地方，其实系画画。但系嗱，现实又会令你觉得，我如果唔想再俾人炒，咁我咪要再武装，要增值自己咯。 啱啊，啱啊， 系啊。 咁你增值系唔系为咗佢啊？系为咗自己啫嘛。 但系你表面嘅原因都系同佢有关嘅，因为人哋嫌你冇呢两样嘢，你就去箍牙去减肥咁样。但系去到后来，即系。我只能够话咁，最后得益系佢自己。 啱，所以个出发点同埋即系得到嘅结果系咪其实都可以相确咧？系嘛？ 系啊。 不过毕竟就即系呢啲都系永远嘅即系争拗点嚟。不过咧，我有睇过佢一集嘅即系节目啦。佢哋唔系净系讲执样嘅，佢连啲内涵啊、谈吐啊等等咧，都有帮佢执噶。因为其中有一个几好笑嘅，有个参赛者 系点啊？ 即系佢又参赛者，我唔知道要搞咁多嘢嘅，嗰个叫 OK 嘅嗰个女仔，几好笑啊！我唔知要搞咁多嘢噶，谂住都系嚟整一整噶啫，点知而家搞到好似选美咁样，都唔知咩事咁样。我几好， 即系佢谂住嚟一嚟，人哋就免费帮你执翻靓 佢。即系所以嗰、那个那个出发点有啲唔同咯。咁但系啲评判啊等等，我哋觉得哦几过瘾喎，呢、這个女仔又几坦白噶， 系啊， 即系佢又好似冇乜机心，谂住都系嚟乜乜乜咁执完靓啲。不过就话佢自己好似就成日都想埋自己，唔肯将自己嘅心扉打开咁。咁我谂呢、這个。问题就是 beyond 咗整容呢一样嘢咯， 都系，即系你点样去接受自己一个人？ 系啦，接唔接受自己一啲嘅缺点啊、弱点啊，或者你俾唔俾人哋知道你自己谂乜嘢咧？ 系 个就系第二样嘢啦。 所以你会唔会 唔系为咗咁样去整啊？系嘛？ 唔系，其实我发觉我头先就问嘅问题咯，其实有阵时啲分唔到啦，即系你为人哋，定系可能你自己都觉得，如果我胸肌大啲好啦。譬如我作为男士，我都会噶。 可能我嗰轮咧睇张家辉嗰啲即系激战咧好大只啦，你会好羡慕，跟住就想操机。咁究竟我系咪算系为人哋嘅形象而活啦、啊？定系纯粹自己都认同咗？ 佢俾咗你一个 大只系一种美咯， 系 啦。 咁跟住之后你要 keep 到先得噶。 冇 动机 有动机。 异国牧场，外地理想。重温的挖甘香漂亮透香，梦到乐园恩爱像这样，选餐厅选酒店合拍得正常，爱情如此简单的伎俩，构成甜美影像，我们完好摆放爱的假象，在登机上像对糖似豆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竟掩盖内伤，假设状态模样像吃甜品的模样，真相是味觉都全场暗涌，即使飞往已过，根本这种爱没落下。异国漫游，相处是造诣，不挑剔，不斟酌，严防足以维系。旅行无非假装的盛世，眼前城市摇曳，我们能否巩固爱的关系，划好机会，像对糖似豆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竟掩盖内伤，假设状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和一架小巴下午近三点在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交界相撞，小巴翻侧，一人死亡，至少六人受伤，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本港今日冇录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零确诊，至今累计个案11877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医管局计划今个月25号起，为普通科门诊病人提供接种新冠疫苗咨询，预计最快今个月22号接受预约。医管局策略及发展总监李夏欣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安排一定会为普通科门诊带来少少影响，但是希望透过服务让合适接种的人可以早点打针，他们会视乎需求考虑调整应诊名额等。至于要接种率去到什么水平才会放宽公立医院探访安排，李夏欣说暂时没有硬指标，重申若果要达至群体免疫，接种率需要达至70%。医管局成员林粉强在同一个节目说，市民错误评估疫苗风险，指一人受感染，星星之火可以很快燎原。本港12岁至15岁青少年听日起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 根據外國初步數據，每100萬名已經打針的青少年有16人出現心肌炎，絕大部分情況很輕微，屬於短暫反應，休息一個星期之後復原率近九成。孔凡毅說，若果青少年接種之後出現異常情況，尤其是心肌炎，委員會將會詳盡和密切監察，亦都會即時公布。他又說會同醫管局商討能不能夠每日增設一至兩個名額，為有兩種以上藥物敏感的青少年進行測試，及早判斷是否合適接種。另外，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呼籲市民盡早接種，推動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是全社會的頭等大事，亦都是政府當務之急。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亦都有幾陣雷暴。下午炎熱，吹和緩至清勁南至東南風。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现时啦，沙田乡事会路去元洲角方向近大涌桥路一段，因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需要改道行驶，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现时啦，沙田乡事会路去元洲角方向近大涌桥路一段，因为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啦，亦都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管道入口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而家咧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管道入口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虹村一段啦，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平石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呢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呀。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婆婆，我系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2013年出道，出道八周年， 防弹少年团 ，BTS。 航旋风，秋旋，旋动 BTS 音乐之将。 七到十五年，创作多首经典歌曲，生物鼓掌。由同班同学到组成乐队，以及网络加卡里。 香港の皆さん、どうも、私たち、 いきものがかりです。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三人组合新闻鼓掌人气歌曲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Yeah.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咁之前都讲过啦，系啦，好似呢几排系咪成日都有好多啲即系突如其来嗰啲分辨消息啦， 系啊， 好似真系好多， 好似潮流兴咁样，真系搞到翻佢都想同老婆讲，喂，老婆使唔使整单嚟叹下咁样？ 吓、啊？倾倾下啊！你想讲啊？八卦下啫嘛， 笑啫。 哎呀，真系吓死人！呢啲唔讲得笑。 系啊系啊， 冇错。因为一讲笑咧，唔系真嘅话，你要出嚟澄清翻，好似佢哋咁先得嘅。 系系 死啊！吓，讲紧边个咧？ 讲紧嘅就系我好中意嘅呢一位韩国嘅即系女神。其实佢严格嚟讲都可以真系算系嗰啲初代女神嚟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佢由我哋真系见住佢十八廿二出嚟嘅时候咧。仲会记起佢俾人孭咗喺膊头度，要个男仔着住高踭鞋嘅嗰一幕，但一路杀落去就杀到喺后边咧，就见到佢同阿 Dominion C 又会变成嗰个天纵衣，然后一路去到咧，即系唔同嘅剧集咧，可能你都会好期待佢嘅露面啊！佢就系边个？ 佢就系全智贤 啊！ 系啦，最近传出佢分辨嘅消息，真系吓鬼死人！ 唔系，我好开心啊！如果咁就。 我哋有份噶啦， 我哋机会又嚟啦，飞云 又喺度幻想啊，系嘛？ 所以我觉得呢个都可以见证住一个艺人受唔受欢迎嘅。譬如大 S 佢有分辨咧，冇人会觉得话机会嚟啦。你话系咪？ 口味嘅嘢大家唔同啫。你可能我哋听唔到咧。 系咩？系咩？系咩？宋仲基有分辨嗰阵时，你有冇即刻个机会嚟啊？ 我冇啊，因为我知呢件事一定唔会发生嘅。 系系系。 咁啊，传先嘅老公边个咧？叫崔俊赫，系啦。 系。 咁啊，传出去分辨嘅消息啊，即刻否认啦， 啱先 啊佢老公仲做咗一样嘢喎。 话喺个 截图啊， 截图嗰度咧就攞咗南越当入樽咧一幅图画，咁应该咧佢系攞咗嗰阵时即系。南越當入樽阿櫻木咧就話即係我想全國制霸，即係嗰個即係稱霸全國做第一嘅即係高嗰、那個籃球隊，佢又將佢改咗就話我想做全智賢老公，係啦咁樣。不過我唔知佢有幾款嘅，有啲又話佢可能係咪話即係我想即係繼續打籃球，總之就改圖啦。 話俾你聽， 係啦，嗰、那個都係繼續我老婆啦咁樣。咁啊即係除咗假嘅， 佢假嘅就好啦，係咪？你都唔想人哋有事啦。咁咪 仔都生埋。 咁咪系咯， 系咯，唔得嘅。好啦好啦，我祝福佢啦。 唔系你即系，同埋咧，佢哋个渊源都好深噶。 系 嘅爱情故事， 系 小学同学嚟噶，原来佢哋。 咁呢啲真系近水楼台啦。 系啊，冇错。但系佢哋就即系你知啦，读书嘅嘢就真系大家一路都系做同学，跟住冇乜嘢，后来又冇见到。 系啊，一路都其实冇联络 嘅。系啦系啦。 咁啊，朋友呢个时候就好重要。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朋友介绍翻咁啊，咦？你啊，原来 系啊， 大家又再遇翻啦。 系啊，后来已经朋友。有介绍再相遇嗱，咁啊，如果你唔识阿崔俊赫咧，可能你仲会觉得喂，佢系咪即系又系嗰啲靠老婆名头发达啦咁样？哦，sorry， 原来唔系，佢话咧即系呢位阿崔生咧，佢个爸爸咧就系经营呢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婆咧。亦都係知名嘅韓服設計師啊，李英熙。咁哇，即係你可以話佢南家嘅家族咧，本身都已經係顯赫嘅啦。咁全自然唔使講啦，亞洲女神啊。 係啦，冇錯。咁就所以咧就勁咯，嗰、那個來頭。咁啊，同埋咧話全自然咧，即係點解遇上呢個小學同學咧，會俾佢吸引翻咧？ 係， 佢就覺得啊，呢、這個人啊，真係一個人。即系唔系忧郁啊！啲人话忧郁咧就好吸引啲女仔噶嘛，但系全智贤就话：点解呢个人咁傲慢、咁骄傲嘅？ 我觉得呢个真系咧，给予各位男士一个咧追女子的秘笈，就 系 当你面对你嘅女神嘅时候，无论有你冇你，第一千祈唔好紧张，第二唔好讨好，第三唔好奉承，你要做嘅咩啊？切，好巴闭啊！而家女神噶嘛点啊？我心卜卜跳，我唔会俾你知嘅，不过我一定要表示出。我不在乎你， 系啊，真系很冷静啊。 系啊，嗱，即系最衰，我哋冇更多嘅资讯，可以知道佢系点样用傲慢嘅方法 去吸引到佢。 但系你谂下，全智贤佢会不停喺度提呢一点咧，即系证明可能每个人见到佢，一系就打雀咁眼，一系就系咁巴结佢。 系啦， 哇！但系你选择咗 当睇唔到佢。 啱啊，所以觉得啊，你咩人嚟咧？ 你话你哋女人系咪衰啊？ 都唔系。 你觉得呢个心理上系咪有说服力啊？ 即系咧，证明咧不能够一本通书读到老吓，唔系个个女人都中意。哎呀，好靓！ 即系收兵系啦，唔系要收兵嘅咁样。 系啦，即系唔系呢一只。 系啊，咁啊， 至少佢唔系啦，全之贤唔系啦。 系啊，咁啊，所以就好好啦。咁然后佢哋就即系好似好快一跳就跳咗去结婚。 系啦，识咗一年，唔系即系拍咗拖一年啦，或者 系系系。 咁跟住就一二年嘅时候咧就。结婚啦， 系咁啊！但系喺佢哋咧，即系讲述佢哋自己婚姻生活嘅点滴里边咧，可能你都会睇得出就系佢哋相爱嘅理由嘅。 嗯， 譬如咧，阿老公咧就阿崔俊克咧曾经赞过阿全智贤咧，佢就话啦，佢系一个好厉害嘅人，佢好佩服，因为点解咧？就话佢咧即系一六年之后咧就生完仔啦， 嗯， 就复出咧就同阿李敏镐咧就拍《蓝色海洋传说》，系咁啊扮美人鱼啊嘛， 系啊系啊， 咁咧佢要泡喺即系浸喺个冰水里边咧五个钟头， 哦， 五个钟头。我唔明点解要冰水咧，唔俾啲暖水佢，睇唔到噶嘛。其实 唔系咁，我谂要拍嘢起上嚟，应该都明啦，拍下都已经 都变咗冻水啦， 变冻水啦， 系咯，加热都唔得咁样真 系。 咁佢话咧，即系哦犀利啊，老婆咁样。咁点解啲人话呢一个赞赏好重要咧？即系话你唔系净系识得赞佢，你真系靓啊，你真系靓啊。原来女人咧都中意赞第啲噶，性格好刚强啦，坚毅啦咁样。 系 咁，佢咪会觉得个男人了解自己咯。 同埋咧，原来咧佢老公讲过，全之前讲嘅话，佢老公好中意。睇佢做戏，佢话好中意电影里边嗰个佢， 咁好正常啊。 咁所以咧，对于全智贤嚟讲咧，佢就要好尽力咁去做好自己， 系 喺个幕前方面嘅演出，包括咧 keep 住佢自己， 系 keep 住佢自己嘅演技 ，keep 住佢自己嘅身材 ，keep 住佢自己嘅婚姻。 哦、 因为咧，阿全智贤都讲过，佢话咧，样样嘢咧都系要尽力，感情都要尽力。佢话感情要做到平常心看待之前，就要努力同埋要尽力。咁啊，盡力都好似成為咗佢人生方面嗰個嘅座右銘咁樣啦。 嗯嗯嗯， 話佢好努力 keep fit 啦。佢老公都講過話，係啊，佢拍戲拍到凌晨四點幾，第二日都朝頭早神吉咁早六點鐘起身咧，就做運動噶啦。 梗係啦，女神係唔懶得噶噃。 係啊，冇錯啊。咁跟住然之後就努力咁 keep 住佢嘅婚姻啦，咁樣。 係係係。 好盡力嘅喎，佢話成日落廚嘅喎。 佢會煮嘢俾兩個小朋友食啦，所以成日佢都會話咧，即係啊如果即係呢一個見到啲小朋友咧食佢親手煮嘅料理咧，佢就話嗯，佢已經覺得咧係即係好滿足啊， 開心㗎啦， 係啊，好滿足啊咁樣。 生咗 B B 之後，佢又唔做嘢住，係啦，咁要專心咁樣去嚇。照顧屋企咁先得嘅。 係啊，我見到啦，原來佢咧 cap 咗咧《男兒當入樽》裏邊咧阿三井咧對住阿教練講話，教練我好想打籃球，咁佢就變咗話我好想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全智賢嘅老公咁樣。喂，如果介紹翻佢嘅身形咧，原來都係屬於高富帥嘅喎。 係， 因為咧嗱，佢今年都係40歲啦，一米八五嘅身材。 嗯， 哇，咁啊， 點襯得起啊？ 相貌方面咧，啲人話佢係邊兩個男神嘅混合體咧？苏志燮同埋张东健啊，喂，呢两个都系韩国男神嚟喎，系啦，即系讲到咁夸张，咁所以咧，即系你话要做呢个男神咧，首先你就要有翻咁上下身家啦，同埋要有翻咁上下嘅嗰个叫做 样貌 啦。但我反而觉得咧，全佢分辨嘅嗰个原因咧，就好似我哋平时理解嘅嗰种婚姻嘅问题啊， 系点样？ 因为点解咧？全咧就系话，你知唔知啊？全话崔俊克咧就对于全智贤老公呢个称呼好反感啊，所以咧就话佢要离婚，仲话佢已经出走咧6个月啦咁样。嗱，佢事后俾人澄清就话假噶啦，但你谂下呢一个指控本身咧，系咪忍含住我哋好传统嗰种价值观咧？就系当一个女人，可能佢系比较有名啲嘅，大家咧就会想象就话。佢老公一定好難忍受， 係啦。 佢老公一定覺得冇曬男子氣概，哇！即係叫我全太噶咯，明明 冇即係韓國嘅社會 係咪？係啦，所以佢就會用咗呢一個作為分辨理由咧。我相信嚇，係會令人覺得咧說服，即係有信服力噶。佢啦，堂堂男人， 係啊， 而家邊度識我啊？淨係識全智賢啫喎，咁樣 唔開心，嬲住。 但係人哋老公就話：喂，唔係，我好 OK 喎。 係啊，冇錯嚇。咁啊，所以呢單嘅係啦，流料啦，或者咁講啦， 係 啦，咁就好快就已經攻破咗啦嚇。即系不过全智贤真系 keep 得好好，真系好靓女，去到今时今日你都觉得哇一啲走样都冇啊，简直系冇走样到咧，直情系回忆翻佢当时啊做呢个野蛮女友嘅时候一样咁标青。 我野蛮，但我对你很温柔， 着高踭鞋啦。I believe 그댄 곁에 없지만 이대로 이별은 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 오는 길은 조금 멀리 돌아올 뿐이겠죠 모두 지나간 그 기억 속에서 내가 나를 아프게 하면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만 편하게 떠나주기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길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 以下是一节特别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沙田乡市会路往元州角方向近大涌桥路的全线以及大涌桥路往马鞍山方向近丽豪酒店的全线都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重复一次因为交通意外沙田乡市会路往元州角方向近大涌桥路的全线以及大涌桥路往马鞍山方向近丽豪酒店的全线都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期的作品啊， 早到咧， 系啦， 即系十八岁嗰个年纪， 十几岁啊， 系啊， 有冇咁夸张啊？十几年前啊，差唔多。 新 正芬啊，我的野蛮女友， 系 I believe 啊，后来好多版本啦，快乐神又有啊，啤梨又有，系啊，到而家你都仲系 冇，但全智贤都一样咁靓， 全智贤一样都系咁靓， 真系。 韩国咧，我就系最中意就系全智贤啦，日本我中意绫濑儿， 绫濑儿 好似我都佢哋两个夹 型格咯，同埋个口嘴唇咯， 系啊， 你都系追呢啲啦，系嘛？ 口嘴唇我中意嗰个石原里美同埋舒淇多啲， 得啦。 而家大家戴咗口罩睇唔到啦， 已经 呀，真系 妄想啊！ 嗱， 妄想啊！ 妄想咁咧，我头先咧开头咪话咧，即系你话要做中女宅男咧，即系随住年纪大咗咧，系咪即系有人可能会话咁宅男都冇所谓噶？你年纪大咪照做宅男咯，日本越嚟越多添， 啱啊！ 即系嗰啲同大家利是添啊， 宅喺屋企唔出街，有啲隐蔽。 系啊，宅到咧佢哋啲相亲走咗咧，佢都冇谋生能力咁 啊，嗱，唔好讲啲咁大吉利事嘅嘢。但我想话，年纪大咧，你连做宅男嘅一啲基本嘅能力咧，真系有影响噶。譬如我哋即系觉得宅男最大嘅 有啊，譬如宅男你话最大嘅标准咧，一定系打机啦。即系无论你用咩定义嚟睇嘅话咧，都好少话唔打机咁样。哈，但系你真系估唔到。年紀漸長，原來會影響打機嘅意欲嘅。 點啊，老花啊？你講嗰啲啊？ 唔係老花喎，嗱，老花咧，即係等於你都想打嘅，睇唔清楚啫。係 咯， 係 咯。 咁但係而家講緊咧，係話隻 game 就買咗翻嚟啦，但係咧冇乜心機，冇乜幹勁咧去完成佢。這個、呢個咧就是、日本咧，佢哋最近就係有一啲咁樣嘅網絡嘅心聲咧，就話啦。佢唔係好大嘅啫，講緊30歲左右啫。 點啊？30歲有幾大啊？ 冇錯啦，就唔係好大嘅啫。佢話咧，日本嘅網友咧最近嘅題目就話：哦，阿羅，你哋覺唔覺得自己咧入咗30歲之後嘅中年階段咧，就出現咗唔能夠全力去打破遊戲，即係破，即係打爆機啊！即係冇能力去全力打爆機啦，同埋咧只 game 咧買咗翻嚟咧玩咗一陣咧就已經冇心機再玩嘅呢一個情況。咁然後咧點知佢話好多人都有共鳴咧，就話有啊有啊。佢話咧佢覺得呢個唔關個人問題事，而係咧係因為你上咗年紀。佢話有幾個原因咧都會咁嘅。咁啲人有啲咩共鳴咧？有啲人就話係啊，譬如佢話自己34歲，由讀書嘅時候咧就已經好中意打機噶啦。咁啊，主要玩就係嗰啲電視遊戲機咧，嗰啲 PS 系列啦。佢話去到最近咧，佢發現無論如何咧，都冇辦法咧可以堅持到咧將只 game 打爆為止。唔係因為覺得冇趣，即係嗱呢個最大件事。即係可能佢仍然覺得好刺激噶。哇！如果可以打敗個 boss， 可以咧即係攞曬啲寶物就好啦。佢有心嘅， 無力。 但係佢話亦都唔係因為好忙，即係如果你話咧，因為又要讀書又要翻工咧，咁嗱都仲理解。而係佢話咧好神奇地就玩下玩下咧，就係、一種好麻煩啊喂！哇！要点啊？ 好麻烦， 系好麻烦啊！唉，唔玩啦，唔玩啦咁样。咁然后咧，啲人就话有啊有啊，我都觉得咧自己而家到咗一个咧提唔起干劲玩游戏嘅年纪啦。另一个咧就话系啊，开头就玩得好兴奋嘅，但系咧只要摆低咗一次，你就唔可能咧再将佢打开，再谂住再玩一下咁样。 嗯， 我有呢个情况。 你打机啊？ 打机啊！其实我不嬲咧，唔算好热衷嘅。但系咧，喺我觉得过去嗰几年咧，我部电话里边咧，总系有几只 game 都 install 咗喺度。间唔时咧，譬如可能冇嘢做啊，得闲咧都会开嚟打下机咁样嘅。但系近呢几排咧，我都发现咧，我装咗只 game， 我就净系咧喺 opening 嘅时候咧，啊要入一次资料啊嘛，开嚟玩一次啦咁样。我最近装嗰只 game 咧，开咗嚟咧，净系揿走咗嗰啲片头画面啦，入到去主画面，然后开展第一个故事啫。我已经冇心机啦，我望住就话，哎呀，又系即系又要相遇，又要慢慢升 level，然后又要坐一大烂餐嘢， 即系 算啦。 其实你觉得嗰个程序啊，又要再重新再做一次，好厌烦， 已经好厌烦啦， 即系觉得闷啫， 系 咪？系 啦，即系冇心机会想做呢件事咯。咁同埋咧，你知唔知啊？但系你又想揾啲嘢杀时间啊嘛。你咧见到咧，佢有啲新嘅 game 咧，可以俾你免费 download 咧，你系咁望啦。每一款咧，佢嗰個廣告都好華麗、好原木啦。咁但係咧，每一次當你撳入去嘅時候咧，你都喺度望住咧。我個心態就係咁樣話，即係其實最後都係抽啲裝備啫，係嘛？咁即係一樣啦。即係開頭都係有排玩啦， 即 係中間 咯。你覺得天咧就係咯。係 啦，咁然後另外有啲，就算你覺得新，最慘係咩咧？有啲新奇啲嘅啦，你又覺得哇咁新奇嘅，要嘥好多時間適應嘅，唉唔好啦。嗱，呢个真系恐怖。 新嘢你又唔想学？ 系啦，我明白佢哋点解会有呢种所谓恐惧咁样咧。咁跟住有个咧，有个日本网友就话：我都有呢个情况啊，但系我18岁啫。 我知佢早打机啊，佢可能8岁已经开始打，打咗10年已经觉得自己有啲沧桑嘅味道，系咁啫嘛。阿叔见过好多世面啦。 咁然后咧，有啲咧就话啦，当你大个之后咧。你覺得咧擁有玩遊戲嘅寶貴時間，比起買遊戲嘅錢咧，仲要困難。即係以前中學咧，可能你覺得我要儲500買只 game 咧，係好難嘅。但係而家調翻轉咧，你儲5个钟嚟打機咧，你覺得好艱苦。係啦，咁然後咧，亦都有啲人就話：係咪因為你要忙嘅或者煩嘅要好多咧？你已經冇咁嘅全程投入嘅空間啊。所以你就冇辦法可以即係做到呢一點啦咁樣。咁譬如都真嘅。我咪話呢輪好多人都玩嗰隻咩三角嗰個咧，咁我啲 friend 咧有啲都話台灣佢哋玩得好認真咧，佢哋點認真呢？最近 send 咗個表俾我睇，佢哋出咗個 Excel， 一個 Excel 一個表 ，Excel 編埋個更表咧，即係話咧嗱幾點咧你要去邊度啦，佢哋儲咗啲咩武將啦，列咗一個好整齊嘅表咧，你見到真係 你唔花時間， 仲貴過翻工。 係啊，同埋你要有個投入感要好大先得咧。而我覺得，好似當我哋即係年紀大咗咧，你好難有咁嘅全程投入落一件事情上面啊！真係、 哦。今日我哋講好多話題咧，除咗係分辨啊嗰啲鬧離婚之外啦，好多都係同 你甩牙啦、 錯路嘅徵兆。 冇啦冇啦冇啦， 都有關係。 Time to say goodbye 啦， 真係 time to say goodbye 啦，下個禮拜見， 拜拜。 リズムで任せておくれよ、すぐに飽きちゃうから。